流程，来不来情牵， 朋友仔久唔久倾下偈。 蒙美你好啊，蒙美。 咦， 有边个蒙美得啫 ？Hello， 你好。 系阿蒙美，我而家系你系笼罩咗我成个嘅社交网络噶。 哦，系咩？ 我一打开就见到你，我日日都大量见到你嗰啲画出嚟嗰啲画 啊，啲 张纸图 啊， 喂，恭喜你啊！ 多谢晒，多谢晒，多谢各位嘅捧场咯。 系咁啊， 都好开心啊。 系啦，咁啊，嘉怡就即系啱啱演出咗一部好受欢迎嘅电视剧啦，呢个翻碗下碗场啦。 系系 咁啊，翻到盘。 翻咗盘啦，翻咗盘， 系啦， 系个人性翻咗盘，我几中意咁样。 冇错，我最多嘅周嘉怡，就算佢啲剧啊大爆，佢都继续翻工。 点会咁样啊？ 呢啲朋友都唔知 咩啫。大佬，我好荣幸噶，可以嚟做节目。只要有听众想听嘅，我就会继续喺度噶啦。梗系啦， 会唔会吓亲啲嘉宾咧？我哋咁虚伪。 系啊，冇事嘅，冇事嘅。 系啊，咁我哋咧每隔两个星期咧就会揾一位嘅朋友仔倾下偈。有阵时咧就系一啲好耐冇见嘅朋友，有阵时系一啲新相识嘅朋友。咁今日呢位咧就系对于嘉怡嚟讲咧就系 新相识嘅朋友。 对于我嚟讲就系好耐冇见嘅朋友。Hello Alan 布志伦你好啊。 喂 ，Hello Benny，Hello 嘉怡你好啊。 Hello, 你好，你睇下把声几好听。 我都想补充一下，因为我发一达我都会继续做音乐嘅。即系我中咗六合彩都会嘅。 系虽然大家都未中， 同嘉怡一样。 系我都会继续 态度系啦， 系啦。咁啊我点解话好耐冇见咧？就因为即系头先好多好开心啊，见到 Alan， 因为其实好多年冇见啦。咁当年就其实系喺一个戏院嘅门外我哋认识啦。咁 你嘅作品啦， 系啦，当时 Alan 又嚟睇小弟嘅作品啦，咁但系大家就认识咗啦。 Yeah. 但系其实又大家冇乜机会再去见个面。 是少啲， 所以今日就揾呢个朋友仔上嚟倾下偈，而都介绍埋俾嘉怡先啦。 试用啦又， 介绍埋俾嘉怡先下啲新朋友啦。 因为非常荣幸， 因为阿嘉怡嗰个界别，即系譬如你主要喺影视， 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 ，Alan 就主要系唱歌啦， 系音乐， 会做导师啦，搞音乐啦。咁啊比较少。即系 crossover 到嘅， 系噶，都系， 认识下啦。 系， 不过你要起下啲嘉宾底喎。 冇错，我一起佢底嘅时候咧，我就起到佢原来系西环街坊之友， 系咪啊？ 等我头先就 啲年纪都好似仲系， 诶，差唔多，差唔多，差唔多，唔好讲俾我听。 我最大，我最大都唔使讲系。 唔紧要，唔紧要。总之就我就睇到系啊，原来大家都西环街坊。 你咪由细，即系由细都系。 我最细个，我一岁前系住美孚嘅。 哦， 跟住之后就一岁打后就已经搬咗去西环住啦， 所以 就住创业咯。 哦，咁其实即系总之都喺西环度成， 系啊， 咁同我一样咯，都系我都系细细个已经系西环尾先啦。 哦， 之后 即系你意思系去到碧豪炸街、 坚尼地城， 正最尾个总站嗰度， 系啦系啦，即系电车总最尾个站嗰度，海旁嗰度咯，系啊，好每当变幻时啊。 因为咧，我姨妈咧就系住啊，唔怕讲嗰栋大厦叫西环新楼，唔知有冇听过？ 记得。我記得，不過喺邊度唔記得咗啦。 直情啦，咁你坐電車，去到最尾佢咪屈咗入去個以前喺即係菜市場嗰度。 係啊係啊， 嗰個總站喎，就係一個條馬路就係噶啦。 我就係菜市場對面啲唐樓咯，以前，我同嫲嫲一齊住。 係， 咁但係嗰度拆咗噶啦，變咗啲新嘅，即係 嗰棟樓下邊嗰堆人， 係啊係係。 哦， 而家變咗新樓咯， 變新樓咯，但係都唔新嘅啦，拆咗好多年啦。 係，咁啊再加埋咧，我有另一個舅父咧。佢就喺西环开书局嘅， 哦系咩？我有冇去帮衬过咧？ 叫求 X 书局，即系寻求知识咁样嘅意思啦。 喺边个位置？ 以前咧美菲阁嘅，以前系啦，喺 美菲阁里面， 里面嘅。咁 我以前就成日喺里面嗰度就租啲漫画啊，我唔知系咪漫画店啊？你话你啊？ 我个间佢系直情系卖文具嗰啲啊。 我知边间啊， 系咪啊？ 最笃笃嗰间噶嘛， 我估可能 喺个商场里面最笃笃嗰个位 置。好细呢个世界， 你咪嗰度做嘅嘢嘛？ 呢个世界冇。 如果嘉怡系喺创业个 area 咧， 佢属于屈地街嗰度， 系啦，另外一堆嘅。屈地街嗰度咯， 你嗰系西营盘区， 系啦，西营盘区咯， 系啦，我都好熟噶啦，全部都有晒我啲脚毛啊，啲鼻血啊咁嗰啲嘅，因为我以前成日打波。 我以为成日打交添， 打波打波咁有时冲冲撞撞啊，啲汗水啊、鼻血啊，都有时都喺度喺条街度都好多我嘅足迹噶啦，系啊。 Alan 屋企有几多兄弟姊妹噶？你 我有个妹咯， 啊， 系啊，我有个妹，不过佢细我都多嘅，细我成八年。 哦， 我八年都真系多喎、 啊。系啊系啊。 咁有冇即通常细个都系唔系好 friend 噶啦？ 哦，诶唔系啊，我因为我即系因为你唔会 picture 到自己已经懂性之后会有个妹噶嘛。咁、 啊、 你就真系好锡佢咯。 哦，反而咁样系仲好啊，真系。 系咪啊？ 会好食，但不过又 你睇佢嗰种有一种唔忿气嘅感觉啊，系好明显。 我两个阿哥以前虾我噶。 吓、啊，咁佢大你，佢大你少少啫，因为 诶大我少少咯，但系都会虾咯。即系咁又唔系讲虾嘅，咁我细个系抵虾嘅，我细个好恨憎噶，因为我细个系嗰啲公主嚟噶，嗲啲佢哋好嘈啊，即系嗰啲咧，即系猪都系暴串啊！ 我见到佢一个样子，我都想升佢两 米，而家有少少明， 系啊，我就明，我都明，如果系我阿哥，我都应该会有胆。 我调翻转， 你好细个妹嘅， 因为我因为咧，即系我嗰个年纪咧，啱啱系八岁。咁然後咧，嗰陣時睇一套動畫電影咧，叫做《再見螢火蟲》。 哎呦， 你 幾準啊？ 係啊，咁我好感性嘅人嚟，因為我雙魚座啊嘛。咁睇嗰套電影咧，哇，喊到七彩啦！因為講打仗，因為兩兄妹好陰公，嗰個哥哥照顧。 係係係。 咁我妹好慘，即係我每次睇，其實嗰套戲冇可能唔喊噶啦，你睇親每次都喊嘅。咁然之後，我妹又嗰陣時細個啦，又好似漫畫裏面嗰個小妹妹咁樣，就剪埋個咁嘅頭喎。咁我咪好錫佢咯。但 系 调翻转，佢就成日恰我咯。 系， 我妹恰我嘅，同埋我妹就到到而家都恰我嘅，系啦，即系都系会夹我啊，即系有时系会串下我嗰啲嚟嘅。 但系你中意嘅， 冇得拣啦，我妹咩，系咪先？ 冇所谓啦， 我冇得拣，唔通真系唔可以揼佢咩？唔得。 佢而家大个咗，有冇嚟听你唱歌咁噶？开演唱会啊，嗰啲有冇听？ 有都有，同妈咪一齐都会睇嘅，即系间唔时咯，系啊。 佢会唔会表达话阿哥唱歌其实都几好听？ 啊，佢唔会讲呢句嘢嘅，从来都冇讲过，冇 从来冇讲过， 冇听过。因为佢又中意好，佢中意 K-pop， 系啊，咁所以或者我咁当然啦，因为由细到大佢都系中意恰我，佢唔会喺我面前赞我嘅。 系 唔会嘅， 哎呀， 除非我醒啲嘢俾佢啦，系啊。 但系你 feel 到佢心里面都系 会 系咯，即系嗰啲咯，我哋都系好正常嘅亚洲人嘅 系咯 家庭， 系 嘛，系 咯， 即系永远有爱都唔讲， 即系唔系韩剧嗰啲会揽住嘅阿哥。 系啊， 即系唔会有呢啲噶嘛，呢啲画面噶嘛，其实韩国都冇呢啲嘢嘅， 冇啊，边度有啊？ 剧集先有嘅， 唔系睇性格嘅，因为佢本身都巴辣啲，由细到大，咁佢无啦啦突然间咁，我都话我打冷震啦， 做咩啊你？有咩要求？ 系啦，都要睇翻情况嘅。其实我觉得冇啊，相处嘅嘢，尤其是即系细佬妹或者即系屋企人咧，最紧要大家舒服，同埋大家开心咪得咯。 系咁你系。点样嘅细路嚟嘅？细个 我细个啊，我细个我谂我自己都唔系话特别啲出类拔萃啦，即系又唔系啲特别百厌，又唔系特别读书叻嗰啲，一定唔系读书叻噶啦。 嗯， 因为我细个由小学啦，就已经系圣保罗男校， 叻嘅学校， 叻学校嚟嘅。 呢间学校叻，但系我唔系。 都唔系噶，第一间喺一间好叻嘅学校里面，你唔叻亦都有个谱噶啦。 唔系咧，我好坦白嘅，即系由细小学到中学啦。咁其实庆幸啦，庆幸即系入到呢间叫做几好嘅学校。咁但系咧，永远考试即系或者考班次咧，即系都系包尾嗰啲人嚟噶啦。 哦， 系啊，我都系幸好就冇留班。 系 啦，但系次次都掹车边上，即年年都系咁噶，即系250人，我考240。 咦，有冇被砸烂噶呢啲？ 咁梗系有啦。 即系屋企系理定唔理先？ 梗系 fit 到爆啦！ 我 fit 到爆嘅， 爆噶。但我谂放弃咗咯，系啊，即系谂翻起以前，即系以前仲兴打噶嘛， 系 咪先？咁嗰阵时爸爸就会好嬲啊。即系话唔读书啊，嗰啲咁样啦，咁自己都觉得自己好似读书真系啊，点解都唔系好得咁样嘅？ 但系你系有读定系咩先？你系都唔中意读？ 唔系，因为嗰刻学校啲人劲啊！ 哇，真系劲啊！嗰间学校啲人， 学 校啲人系好劲 噶。系啊， 过嚟追下你哋学校啲女仔咁样样噶。 哇！ 哇！我哋小学嚟嗰阵时。 嗱，我唔知啦，因为我以我嘅年纪层咧，我哋以前嗰啲和尚子学校咧，就真系好和尚子，系即系唔系好似而家呢一年代啦。因为而家我翻去我圣坡 boys 嗰啲即系师弟咧，完全另外一个世界嚟噶啦。系啊，系啊，以前我哋和尚子就同埋嗰阵时唔系网络年代咧。即系仲要，即系未开始网络年代， 咁嗰陣時你諗下，個個都怕醜㗎啦，你冇接觸過女仔，點會話好似 冇㗎？以前都冇㗎。係 啊， 小學嘅一定唔會有啦。 小學一定冇啦。 我中學喺個魔星嶺上面，係啊。 即系嗰我嗰个年代啦，系啊，就即系纯情到爆嘅，即系和尚子就和尚子噶啦。 有冇去装下啲，即系去啲女校门口装下？ 冇啦，我谂佢哋 隔篱就系圣士提反女子，系、男女中学， 系 好羡慕咯， 系 好羡慕隔篱嗰啲男仔咯，即系可以读男女校咯， 系 系啊，同埋我哋因为男校咧好得意嘅，嗰阵时去到 form six form seven 咧，就又会有几个十个到啦嘅女生。 哦， 哎呦， 男校女生， 男校女生， 冇错啦，佢哋就真系幸福啦，佢哋无论任何身形外貌，都会成为全校之风头等。 哦，系噶， 小弟曾经都喺节目度讲过，喺、我嗰届嚟咗两个，一个 两个真系劲， 一个好靓，一个逊色， 唔系 咁就惨啦， 唔系大过咗系咪真系靓先？ OK 嘅 ，OK 嘅，即系但系 呢个都系问题。 OK 嘅 ，OK 嘅，即系首先嗰个一定系风流等啦，另外嗰个就惨啲咯， 惨，真系惨。 唔系个问题，我哋和 啲花名我唔出得街住。 我哋唔系，我哋直头即系而家我大过咗，以前觉得话好靓，而家先觉得其实唔系好靓嘅啫，但系觉得佢好靓，因为少见啊嘛，变咗同埋即系女生对于我哋男校嚟讲，哇！好少見到啊！即係你諗下，係純情到咁 一班野獸啊，緊 野獸野獸係啦，咁啊，跟住就幻想咯。你會幻想自己如果去女校男生，哇，就好開心啦！即 係 會 喂，你係咪一樓都係咁高大噶？ 我邊高啊？ 你都唔高， 我正常啦，正常身高。 即係你咁嘅算高，你咁嘅格局應該喺即係男子組嚟講都係一啲。你又打波啊，又即係 風頭等啦、 啊，係咪你係風頭等嗰啲 friend 嚟噶嘛？ 絕對唔 係， 我以前绝对唔系啦。 哦， 我戴住一副唔知记唔记得戴咧，有一个我哋以前细个嗰代一个议员叫陶锦新。 哦， 就戴副 嗰啲好厚啦眼镜啊。 冇错啦，我系嗰啲。 戴我嗰啲啊？ 系啊，即系好 nerdy 嗰啲少少。 你 系你冇咁多 fans 紧， 即系你劲近视嘅， 劲少少啦，又唔系劲大。不过嗰阵时妈咪戴我配副咁样眼镜，因为唔识。冇噶嘛，咁所以嗰陣時係戴住副。 Alan 係戴阿土嗰啲眼鏡， 嗰啲嘅，同埋個頭又平平咁樣傻豬豬咁樣傻仔咁樣嘅。 哦，咁你都係純朴嗰啲嚟嘅。 好純朴， 係啊、哦。 我覺得如果你回顧翻以前喺西環住嘅年，即係嗰個年代嘅自己咧，絕對係純情小白兔， 哦、 即係有冇波樓冇機鋪 基普会去打街霸，一定会啦， 一定啊， 系啦。但不过见到有啲抽烟或者唔啲，哎，就惊佢走嗰啲。 哦， 好乖， 好乖，好乖， 唔系我啲同学嚟嘅呢啲， 即系唔系好多人唔信噶，好多人唔信噶。 系咯，你个啦，唔系咁又。 唔係因為一玩親音樂之後咧，就會覺得係一定係細個就已經哇好中意出去蒲啊玩啊，好叛逆啊咁樣 噶。不過人係會變嘅。 哦， 唔係嗱，我真係好認同你呢句説話，因為有時咧有啲小朋友咧嗱，我真係同你講啊，你都有兩個女。有時咧太過緊張或者 我唔緊張， 即係太過跟得緊咧， 唔跟得緊， 反而都啱嘅，我認同嘅。 會突然之間叛逆嗰下咧，會 嚇我先得㗎， 嚇你啦，擺到明。 下個星期唔叫你出嚟， 幾大啊，女女？ 我十一個十歲，一個十二歲。 哇、哦，咁大個 了，我而家每日車去翻學㗎， 大個咯。 我嗰陣時啊， 佢要求嘅。 哦，咁 OK。 大家喺度晒下冷先，佢话噶嘛。 如果佢有一日同你讲，爹哋唔使再车啦， 咁你会点啊？ 我好 hurt 啊！ 你会 hurt 嘅，你会 hurt 嘅。 所以我而家朝头早、朝朝都喺度扮好，唉，好眼瞓啊，好攰啊。但系如果我都有幻想，佢一日又话唔使车，我肯定好 sad 啦。 系啊，唔使再车啦，唔使车，我自己坐车得啦。 嗯， 系咯，但系 冇尾音，我自己坐车得啦。 系咯，系咪会呢啲噶嘛？ 系啊，会突然之间。 你好似你做过咁样喎。 因为咧，我以前细个又系妈咪咧跟得好紧嘅，咁佢又系会凑我翻学啊，跟住之后 stay after school 咧，佢系会直情上咗嚟摩星岭凑我 嘅。哎呀， 跟住唔知点解我到 form three 突然间个人就开始反叛啦。 跟住咧， 我就系、是、以后唔好接我翻学，唔好送我翻学。 咁佢有冇喊啊？ 咁佢冇，我諗如果我係佢嗰陣時都幾 sad 嘅，應該。但係嗰陣時唔識諗噶嘛，細個，即係我嗰、那個我唔知啊，嗰、那個年代都仲有啲叛逆噶。 嗯。 而家我而家呢個，唉， 氹翻嚟啦。而家呢个年代好啲嘅。 我哋唔讲呢啲啊，听首歌先，听下 Alan 嘅歌先。咁啊，呢首歌就叫做《经得起变化》。咁啊，嗰个变化又点嚟咧？咁我哋一阵间咧先再讲，同埋问一问 Alan 咧，点解拣呢一首歌啊？ 好啊。 在那远处里听见那天真的笑声存在，让我再次抱紧你，再感觉到我曾是活过。望四周的身影如幻歌，旧照片的温馨情已不再，纵使它不可变改，人总要自爱，学会将悲伤追求得失换另一种感觉。直到鲜花都不再盛开，难免在路上遇到感慨，也许春天不会再来，冬天可会有谁期待。雪下来，就算秋风吹毁我默哀，怀缅盛夏是动人可爱，冷风中孤单作菜，去跟北风竞赛，我的初心仍未变改。在那远处再听见那欢欣的笑声仍在，让这过去说再见，那悲伤得失何曾白过。没有星的天空无人爱，没有风的风筝如何恋爱，却了解光阴不可变改，和新节奏比赛，自信可把我悲伤和抑郁毫无余地放。将不再盛开，难免在路上又遇到感慨，也许春天不会再来，冬天总会有人盼望。雪下来，就算秋风摧毁使我默哀，怀念盛夏亦是动人可爱，冷风中作菜，跟北风竞赛，最真的初心仍未变改，我最清楚。 咁啊，点解拣《经得起变化》咧？ 因为呢只歌咧。就是叫做人生經歷了不少高低起跌的了，都很久之前了，但是現在都 keep 住啦。咁我覺得經得起變化呢句亦都是其中在樂隊時期呢，森林呢一隻歌呢就最尾一句。咁因為成日都唱嗰隻歌，咁我攞返呢一隻歌最尾嘅一句再寫過一隻。而呢一隻呢，我就好刻意呢係將即係流行曲呢通常都四拍四，即係啲拍子上嘅 pattern 呢，通常係一隻歌係一個 pattern 㗎嘛。我呢隻歌係比較流行曲得嚟呢係有兩個 pattern。一種叫四拍八同埋六拍八。咁呢，但係聽起上嚟又唔覺嘅。咁我覺得就用呢一個方式喺個音樂嘅模式裏面就寫春夏秋冬同埋人生就點樣經歷去變化。咁其實都係一隻好正面嘅歌囉。咁所以，既然今次呢個節目講起一啲人生嘅以前啊、現在啊，或者展望將來，我覺得最緊要做人都係經得起變化啫。 喂，我問一下咧，你而家會唔會有鋪人咧？即係頭先講喺西環啊，你會唔會來唔來走翻去你以前嘅故居度行啊？ 有啊，經常都有，因為我有時因為嗰度已經拆咗啦，嗰、那個地方以前我細細個住嘅地方，咁咧我有一時間感性感觸嗰陣時咧，就揾下靈感嗰陣時候就特登翻去，咁嗰度變一個公園，咁我就坐喺度咯，即係懷念一下走咗嘅嫲嫲同埋啱啱今年走嘅爸爸，咁所以係咯，間唔時有噶，係啊。 感受下呢個變化， 係啦，同埋喺度自己又突然間轉眼間已經去到呢個年紀，好快咁啊啲咁啊， 真 係 好快， 係咯，咁嗰啲咯。 咦，阿嘉怡突然間你喂， 等下感性啊，感性上身、啊， 周嘉怡。 冷啲先，冷啲先，系佢又想开水喉啦，我哋揿住先，我哋俾啲心音嘅时间啊，嘉怡冷静一下先啦，转头翻嚟咧，继续有我哋今个星期嘅嘉宾布士顿 Alan 嘅，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磡一间打金工场近日发生劫案，警方拉咗七个人，并起回价值大约5900万的黄金。被捕人士包括六个43至60岁的本地男子，涉嫌盗窃；另外一个32岁本地女子，怀疑隐瞒疑犯行踪，涉嫌协助罪犯被捕。所有人正系被扣查。事发在昨日上午11点几，警方接获红磡富恒工业大厦一个工厂的职员报案，说怀疑被十几个男子劫去大约65公斤重的黄金和大约20000元现金。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和刑事检控科人员会见来自格鲁吉亚国家反腐败局及法律援助服务局的代表团成员。林定国说，他除了介绍香港的法律制度，亦都讲到律政司在刑事检控中的角色、检控的准则、司法程序和法院的科技应用。林定国在社交专页说，香港一直坚守法治，重视问责和透明，既赢得市民的信任，亦都获得国际社会一致肯定，被评为全球最廉洁的经济体之一。他说，打击罪案和贪腐工作需要持之以恒，除了时刻保持警惕，更加要加强和同样重视公义、廉洁和公共利益的国际伙伴合作，携手守护这一份得来不易的价值。七月宣布停火的泰国和柬埔寨关系再趋紧张。泰国说，柬埔寨示威者在边境争议地区拆除泰国设置的铁丝网，向泰国官员掟木棍和石块，甚至用弹弓射击，违反泰国法例，向他们发射催泪气体和橡胶子弹驱散。泰方说，有官员在事件中受伤，未有具体数字。泰国外交部说，泰方在事件中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并多次向柬方作出解释，敦促柬方停止利用平民，并冒住安全风险侵占泰国领土。柬埔寨当局说，至少23个柬埔寨人受伤，首相洪马内致函中美等多国领导人，寻求阻止泰方引发局势升级风险的行动。美国政府说，注意到相关情况，敦促泰柬两国政府缓和紧张局势。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米娜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380公里，即是北纬20.5度、东经117.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转吹北至西北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星期六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可有大浪同涌浪。星期日风势减弱，但系仍然有骤雨。下周初天色短暂好转同酷热，中期天气显著转坏。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8%。一套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晚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香港具备科研资金、数据、人才的优势，并有丰富应用场景，有望成为全球 AI 发展枢纽。政府会加大力度推动 AI 作为香港未来发展的核心产业，实现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 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千禧年代； 下午5点，自由风，自由风。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2026年9月小一入学自行分配学位阶段的申请， 在今年9月26日截止。如果你的子女在2020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可以透过电子平台递交申请，或将纸本申请表交去心仪的小学。每名子女只可申请一间学校。 Mega Events Mega 可求，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好正！ 亚艺无疆艺术节2025邀请优秀的艺术家和艺团，展现以亚洲为主轴及一带一路地区的多元文化艺术节目，促进文化交流。 Mega Events Mega 可求，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手下留情，来唔来情牵？ 朋友仔， 久唔久 倾下计。 好，嘉怡，嘉怡， 系 你抹干啲眼泪啦，系嘛？ 少少啫， 人哋喺个街度怀念下啫。 唔系，我有画面啦嘛，我即刻有嗰个 picture 喺度啊，等我即刻谂起啊，你谂下几？即系坐喺一个公园度，啊！呢个公园就系以前，哦，我以前喺呢度成长嘅地方，我嘅屋企，我嘅家，我同屋企人嘅关系。咁啊，再讲埋你爸爸，即系离开咗， 系啊，妈妈， 妈妈又离开咗，即系嗰个哇，即刻百感。 不过你讲开呢样嘢咧，即系唔知系咪人大咗咧，我哋都有阵时都想 look back 翻，搵翻一阵除嘅。 嗯， 即系咧，我都搬过几次屋啦。 嗯， 咁我最近呢次搬屋咧，大约系两年前度。 系， 咁咧我就其实我只不过系由呢一等楼搬过去过转个弯个三等楼嘅啫。咁，但系由于咧，我成日都会经过翻我以前嗰等楼嘅楼下。 嗯， 我成日咧企喺嗰度，即系坐喺嗰个楼下，我就望翻上去。啊，唔知道而家住嗰间人系点嘅咧？即系我因为我个女咧，两个女喺度成喺嗰度成长，我就会谂翻以前佢哋望落嚟啊，或者喺个窗口度挥下手啊，挂啲灯笼喺度啊，我都有呢阵。除噶，即系我有呢份呢个 feel 噶， 感性 望下，最终我唔识写歌啦，如果唔应该可以哼歌即系又喺嗰度啊，虽然又冇乜嘢值得唏嘘嘅，咁啲女都一路长大紧嘅，只不过因为有时都会怀念翻嗰个所谓曾经住过嘅地方嗰个岁月， 咁咪拍翻套戏咯。睇翻个剧本咯， 谂下 一样啫嘛。即系我成日觉得做只歌四分钟，同一即系等一套缩短嘅戏，即系对于我嚟讲，一只歌都系一套戏，一个故事嚟嘅。系啊，不过当然，我觉得电影或者剧咧系难好多，程序多好多啦。 但系你一讲到音乐咧，好想知道你系点样 系咧？ 点样系啊？点样去接触音乐咧？ 呢，這个都真系同。童年有关系嘅，咁啊，我会咁讲嘅，因为如果真系令到我喜欢音乐嘅第一个人都系我爸爸嘅。 哦， 通常好多人都啊，你爸爸影响你，佢系咪琴手啊？佢系咪玩音乐？哦，佢唔系，佢纯粹中意听歌。我哋以前细个，即系我细个嗰阵时咧，我因为我爸爸唔系好中意出街嘅，咁所以成日都一就算放假都系留喺屋企多。咁你屋企有咩做呢？咪听歌咯，或者听电台咯。 佢听咩噶？ 听香港电台嘅都。 咁听咩歌咧？ 咁啊，听歌咧就啲欧美啊，啲好 classic 嘅嘢啦，咩嘢都有嘅，好杂嘅。同埋佢连 orchestra 都会听嘅，即系会买嗰啲 CD 翻嚟嘅。但系明明佢唔系玩音乐噶。咁因为我爸爸系一个 engineer， 佢系整收音机嘅，做收音机呢啲。咁啊，细细个佢已经系即系看嗰啲 咩原子粒嗰啲啊， 原子粒嗰啲收音机啦。咁佢系整呢啲 哦， 佢系做呢，咁当然呢样嘢已经而家呢个年代冇咗啦，即系唔系嗰啲咩原子冇呢啲嘢啦。咁当年佢就系即系喺度看啊看嘢，咁会唔会睇佢？跟住我整咗心机出嚟，咁啊心好有情怀嘅，一整完心机就扭， 有声， 咁你就觉得 哎呀， 有音乐。 我做咗电台咁多年，我第一次识一个人。佢屋企系做收音机噶， 即系佢系一个 engineer， 好有画面啊！ 好有画面，因为我真系靠呢一行，即系养大自己又好，养大屋企噶嘛。咁 收音机，即系有阵时候我而家有阵时候出街都会讲，哎呀，我做电台嘅，不过唔知仲有几多人屋企有收音机咧，越嚟越少噶啦。其实冇收音机呢样嘢噶啦嘛，就嚟大家都系用手机听嘅啫嘛。 冇啦，直头根本。 我屋企都有，我爹哋都系用收音机， 即系掹条线。 系啊，掹条线出嚟嗰啲咯。 咁所以你屋企就应该有一啲系你爸爸手做嘅收音机啦。 系啊，我而家都 keep 住几个摆喺我自己个 studio band 房度，系嗰阵时佢整完俾我嘅。咁所以咁當然啦，其實大個咗之後都唔係用佢整嗰啲啦，因為都之後都式微曬啦，所謂嗰種收音機。咁但係即係佢鍾意聽音樂，咁所以就影響咗我就聽好多歌，聽好多舊歌，即係啲 classic 啊，好永恆，即係真係好經典嘅啲英文歌咧。 即係 Carpenters 好乜都有啦 ，BGS 啊，即係咩都，即係你講得出其實都有。咁所以變咗我就聽住啲歌，我有時咧就會模仿一下唱一下咁。咁但係嗰陣時我冇諗過話我想做歌手，冇完全零。咁你去到咧中學啦，去到中學，因為我讀聖 Paul College 係一間基督教學校。咁而家都係近呢幾年先諗翻啊。因为我每朝都要唱圣诗啊，咁每朝咧八点半就唱圣诗咁啊，啊圣诗又几好听噶，咁然之后咧我啊好专心咁唱，谂翻起我而家就同翻啲中学同学成日都 hand out 翻咧，佢话系啊，你把声好响噶，其实嗰阵时已经知 道，系咪都系咁噶？嗱，因为 Alan 把声系比较厚 嘅， 磁性嘅， 系啊，磁性咯， 系咪咁噶？嗰阵时已经系 我平时好啲，今日因为我前日啊寻啊前日先至唱完。演唱會，所以嗌爆咗。而家就再厚啲，係啦，咁啊都響嘅，把聲都大粒嘅。咁所以即係講翻，回顧翻，原來即係喺嗰段時間已經係即係一個孕育緊啊呢條路。咁然後去到咩咧？去到我去加拿大讀書，去到加拿大讀書，我自己一個人啫嘛。咁啊，自己照顧自己啦，乜都冇啦，好悶噶嘛。好闷咁嗰阵时，搭巴士去到个商场翻学，中途咁，然之后就见到间吉他，咁啊买一支吉他翻嚟自己自学咯。 哦，好劲啊！自学真系好劲。 嗰阵时你都唔细噶咯， 唔细十几岁咯， 系 十五六岁咯。 咁你自学系点样咧？有冇即系跟谱啊？定系跟片啊？定系点样咧？ 就系因为听得啲民歌多啊，嗰啲。即系 Albert Al 啊，即系好多呢啲旧歌咧 ，Dreams 呢啲旧歌咧，同埋啲 Today What a Blossom Just Came to Divine，即系听得好多啲歌，但系你学民歌咧四个 chord 嘅啫嘛， 系 就弹到呢啲歌噶咯， 哦系咩？ 哦系噶，原来 其实你基本上练一日，你俾心机练咧就已经可以弹， 即系你揿到嗰四个 chord， 系咁数。 系咁弹数，咁我就瞓喺度喺度，系咁眯埋眼喺度弹喺度数，即系觉得啊、哦，我终于可以弹到以前细细个听嘅歌，即系好细个嗰阵时听嘅歌，咁都有满足感噶嘛。同埋呢啲歌唔难弹啊嘛，即系几个 chord 嘅嘢。 咪先嗱，同追女仔有冇关系嘅先？ 冇啊，嗰阵时冇未谂嘅。 因为通常咧，嗰啲男人咧突然之间咁发奋咧， 就系、是、因为 嘢。不外乎都系得几样嘢啫，一系就好高骛远参加比赛，一系就为咗氹下女仔。 唔系 呢个系嘅， 最当初唔系，最当初真系因为 最当初唔系，但系之后利用咗， 之后用到， 之后发觉原来系 用得着， 一个技能嚟嘅， 用得着， 系一个 magic。 喂，咁真系一个技能嚟， 梗系咯，痛恨自己唔识弹吉他。 唔系啊，即系我觉得一个男仔佢揸住支吉他。在个女仔面前弹只歌去听，真系冧 啊！同埋 Alan 成长嗰个年代，亦都系香港 band 潮啊，孕育嘅年代，即系譬如 Beyond 啊、太极啊嗰、那个年。 其实嗰阵时都已经，因为我真系叫去学玩音乐嗰样嘢，嗰阵时家驹都已经唔喺度。 哦， 其实我反而之后先至 即九 再着弱 打后， 系啊， 嗰啲 九 六九三啊， 系啊，九七嗰啲先至开始。 哦， 咁嗰段时间我唔系话真系极。到話係 rock and roll 住，即係當然有聽啦 ，Beyond 一定有聽啦。但係係咪真係好 rock and roll？ 唔知，但係有揾朋友一齊夾 band， 即係有啲即係彈電吉彈 bass 啊，彈打鼓啊，都有啲揾啲同學玩一下嘅。但係就唔係最 active 諗去想做嗰件事嘅時候咯。 係， 好都幾有趣有時，即係我開頭係 Albert Al 嘅路線嘅。 哦。是即系福桑类先嘅， 即系总之木吉他咯、 ，acoustic 啲 嘅，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点样开始走上呢、這个唱歌之路咧？ 唱歌就系、是、嗱，如果你话讲紧入行啊， 入行啦、 啊、咁 即首先搞 band 先啦，就是學你話頭先啱啱嘉怡有講啦，即人係會變噶嘛，就係因為我自己喺加拿大度慢慢就開始聽愛上聽搖滾，愛上咗突然間今日開始成個形象就變咗，由本身個奪奪 boy 小白兔就開始變就染頭髮啊、留長毛啊， 即係中意聽咁樣變咗。 嗰啲啦， 中意听系一个有代表人物嚟噶嘛？ 即系嗰阵时就开始咯，就开始所谓嘅叛逆期咯，型啊嘛， 系 就买电 戴下手链啊嗰啲啦， 系啦，独耳窿啊嗰啲， 有纹身， 纹身就冇，纹身就冇，系啦，不过唔关系嘅，而家更加唔关系， 系 即系只不过嗰阵时觉得纹身就冇乜特别去想做呢件事，但系就个人一定系变咗噶啦，即系开始。即系十几十七岁咧，尤其是男仔咧，即系觉得啊有毛有翼有翼就可以飞啦。同埋嗰阵时一离开屋企正啊，终于冇人管啦，咁我就自己一个人喺加拿大度读书。 哦， 咁然之后其实就自己照顾自己嘅。 系， 咁然之后就开始自己钻研下电吉他，听多咗好多歌啊。 系， 咁然后翻到嚟香港啦，即系读完书翻嚟香港就开始揾人夹 band 啦。 哦，咁系咪就系揾到？第一班戰友嘅係咪？ 其實第一班都仲 keep contact 嘅，都一路都。咁、當然啦，如果大家認識嘅 Mr 就唔係我最初 期， 唔係最早期嘅。最早期就如果唯一有嘅就係阿 Dash， 就係我同我最早期已經夾開，係啦。咁啊退到 Mr 嘅，咁之後係慢慢嘅識其他隊友係。在不同的场合我见到咦这条友几型喎。咁睇下先。咁喔、哦、你玩吉他嘅。咁倾下。嗰、那个啊呢、这个又几有型喎。嗰、那个啊弹得几好。嗰时仲系 MSN 年代。 对。 咁然之后攞咗大家 MSN， 然之后咪咁又返工㗎啦嘛。返工咪打。 你做咩㗎嗰时 嗰时我返 office 嘅。我系卖喇叭嘅。 喔、哦。 间公司就卖喇叭嘅。 喔、哦、系呀、啊。即系你系做呢、这个。 电子产品嘅 factory 嘅香港区。 但你唔使 sell 嘅， 我做跟單咯，叫做， 哦哦哦哦 即係跟以前咧，即係香港仲叫做興緊一樣就係、是大陸有廠，咁我就跟啲單一賣翻去美國啊、歐洲啊咁樣。 就係、是、喇叭個 product 就係喇叭啦。 Pro 有做過喇叭同埋做過 CD Discman。 哦，咦，都系围绕， 因为同埋佢屋企啲嘢都一脉相承。 系啊，围绕住呢样嘢，即系呢个 category 嘅。 系啊，我都唔知点解。 系啊， 我都唔知点解。 系啊， 咁然后有亦都做过某以前嘅唱片大唱片嘅卖嘅 H 字头嗰个啦。 哦，系咩？ 我点解会做咧？因为我好想听多啲歌，即系纯粹个人 系 辞咗呢份工啦，唉，去下 H。V 嗰度做，我睇下会唔会听多啲歌先。咁原来了解咗，原来佢每日都系 play 同一样嘢嘅，我哋好商业嘅。 你做边个岗位噶？ 冇，我嗰阵时就系、是，做咗有得做就算啦。 一鼓作气， 一嗰阵时仲后，即系廿几岁、廿岁头咁，净系想好音乐啊个人，净系想听多啲，咁就去咗嗰度做咗半年。 跟住發現半年都係聽 緊，都係聽同一對歌。 嗰陣時聽得最多係邊只？就係麥浚龍嘅《耿耿於懷》。 哦， 聽得最多 嗰個年代， 一日聽起碼十幾廿次，調轉都識得唱。 真係都市傳說風林火山啊！真係估唔到啊！ 有趣啊，有趣。 咁啊，後來就開始 即係一路都夾 band 啦。 Mister 咗未㗎？ 一路都夾 band 啦，咁啊又做工作啦，即係一路其實我做咗十年嘢噶啦，即係喺個夾 band 嗰度， 係啊， 做十年嘢噶啦， 係。 嗜好就係喜歡夾 band 啦，就同大家咁樣湊埋咗個初型，即係 Mister 嘅前身叫 White Noise 啊嘛，叫 White Noise。咁然後嗰陣時已經有寫咗幾隻歌噶啦，寫咗想太多啊，即係同埋開始叫寫中文歌啦，即係嗰陣時我有個。因为嗰阵时好中意 cover Coldplay 啊， Oasis 啊，即系嗰阵时啲英伦 band 啊，或者美国 Nirvana 即系啲 rock 嘢啊，嗰阵时好中意 cover， 同埋好去维园度玩咯，每个礼拜夹完，去完喺 band 房夹完就走去维园喷水池隔篱有个斗口，俾我哋啲叫啲 band 仔咧。 嗰阵时都未叫 busking， 未叫 busking， 所以我呢啲叫元祖嘅，真系元祖 ，即系拖个 M 咁样就落去就你噶咯。 系真 M， 以前嗰阵时系，咁然之后要攞电嘅，同埋真系要有套真鼓， 而家咪好方便嘅，而家啲嘢，而家去到個進展，即係好細型都係。而家以前唔係噶嘛，真係要拖曬啲股，但係有個即係啲好慈善機構，佢真係擺 set 咗個壇嘅。就俾啲人過去玩啲 band 仔， 哦，正啊， 好好天與地嘅單嘢， 係啊，天與地啊， 二十年前啦，如果講翻都已經差唔多二十幾年前啦，已經係，因為我入行都十七年啦， 嗯， 係啊，咁所以講嗰陣時，咪開始咁個夾 band 咯，玩咯，咁啊玩一玩，即係成日 cover 英文歌多。啊，不如寫下中文歌啦！成日覺得中文歌好似即係呢個冇樂隊嘅中文歌咁樣，就即係嗰陣時未興翻啊嘛，咁啊自己開始寫啦，寫咗第一隻歌叫《戰禍》，即係講緊一啲啊，依家啲世界打仗啊，即係有啲使命噶嘛，即係覺得即係玩 band 搖滾嘅就係講一啲世界觀嘅嘢，咁開始只歌就有第一隻中文歌，第一隻歌叫《戰禍》，第二隻歌就想太多。之後就再寫啲唔同嘅主題嘅嘢咯，有型啲啊，咁唔同嘅嘢咁樣咯。 係，喂，但係嗰陣時為咩？嗱，你嗰陣時未出唱片噶嘛？ 係， 即係大家就純粹落去發表一下。 好純粹， 嗯， 唔係好似而家嗱，而家嘅年代咧，好明顯嘅，我想紅。 嗯， 咁呢個冇辦法，時代唔同咗。咁我唔可以話我嗰個以前當初咁純粹玩音樂搬翻去而家叫 rock， 我覺得未必 rock 嘅，因為而家個時代，我覺得。你太純粹難喎、啊，因為但係而家你呢度有野心嘅，因為而家你好多你音樂唔係即係最主要啦嘛，已經係你個自媒體你嗰個好重要啊嘛，咁所以咧以前就真係好純粹，冇諗過會話叫做入行，冇諗過會唱歌，冇諗過會入錄音室，係啦，咁啊純粹係即係 go with the flow， 慢慢行下咁啊。阿 Dash 就去咗环球唱片度做，咁、 哦、 啊认识咗校长，即系谭校长， 系、 嗯， 咁然之后咧就你夹 band 攞啲歌嚟听下，咁、 嗯、 我哋就录嗰啲 demo， 咁啊就系咁嘅啫。 哦，咁就入咗行，入埋关唱片公司。 咁佢话佢啲歌正、啊，咁我记得嗰阵时当年校长就上埋我哋 band 房度睇我哋夹 band 嘅， 系， 咁我哋个 band 房咧豆润得二百零尺，嘈冤巴闭，我 feel 到校长好感触。佢諗翻去温拿嘅時代， 哦係啊，我仲記得有一隻碟咧係校長 feature 你哋噶嘛，係咪？ 係啊係啊，都好耐啦。 哇，咁即係佢都真係好錫你哋嘅喎，係，仲要係佢真係揾你哋出嚟。 唔係當然啦，即係我哋開頭出道根本上係佢帶我哋出嚟。 嗯， 因為好坦白講，你 band 邊度即係好老實講，其實 band 好難做嘅。點樣難做呢？你又要啲歌要啱听啦、 嗯， 但系你 band 本身有性格啦，啲人系咪、 嗯、 个个都有性格噶嘛？一定 系半翼， 即系又唔好用半翼啦，性格就梗系有， 系性格， 个个都系啦，个一系就唔讲嘢，一系讲嘢就或者就有骨嘅咁嗰啲。 我想嗱呢、這个真系问一问啦，即系因为咧我就。唔識音樂，我亦都冇夾過 band。譬如我打籃球，咁我知道啲隊友大家分工嘅名啦。即係我成日都聽到 band 仔，即係唔好介意我咁講啊。即係 band 仔，佢哋個下場都係通常都係鬧得翻咗啊，或者大家性格不合。究竟係乜嘢嘢？即係男人會，我成日都好想了解佢，我甚至乎想寫個故仔。究竟係一啲咩嘢？係因為玩嘅風格唔同啊，歌唔係咁唱啊，定係邊一種咧？ 唔係，我覺得人就係咁噶啦。即系你呢呢样嘢咧，永恒不变嘅，即系同埋合久必分，系啦。咁呢样嘢系原来系永恒不变嘅呢样嘢，即系自古到而家有边队 band 又或者边一啲组合系唔会有分开嘅时候， 系。 但系最讽刺嗰样嘢就系你当大家好 click 嗰阵时咧，你唔会谂到呢样嘢，亦都会觉得哇，点会咁噶？唔会啦，梗系唔会咁啦。但系。世界是变紧噶嘛，不停变幻无常，有好多嘢都会影响到大家嘅唔同对一件事嘅睇法，同埋大家其实冇对与错嘅，我觉得都系去到有啲位，点解会有嘅分开系整定添？你问我而家去睇通或者叫一件事，我都系好多嘢都系整定，而亦都唔需要去刻意去话一定系我啱与佢啱定边个啱错，我觉得冇呢啲嘢。系啊， 喂！但系生活喺一个咁嘅局入边，唔易过噶系嘛？ 梗系啦，你梗系会唔开心，或者对件事会可惜，又或者对所有嘢都 有感觸或者一定會有啦，點會話我好正啊咁樣咩？ 唔即係有啲人可能處之太嚴啦，瀟瀟灑灑噶嘛。 唔係，我覺得瀟灑都係其中一個狀態啫。你去到你唔通日日都喺度自怨自艾，或者喺度內耗緊件事，點解會發生咧？你其實你瀟灑嘅意思都只不過係你看淡，同埋用另一個心態去面對啫。 嗯， 係啊，呢個都係成長過程嚟嘅。嗯 喂，听我首歌先，呢首歌听讲话都系喺有啲感触噶啊！ 喂，呢个好 sad 嗰阵时写咯，即系当嗰阵时叫做成个团体最唔开心嘅日子里面，咁我自己病埋咗喺 band 房里面，自己望住个窗，就写咗呢一只，基本上我觉得我暂时人生里面写最 sad 嘅歌嚟嘅，咁有个 demo 就仲叫 sadness， 哦， 系啊，咁然后公司 A&R 拣咗。唔知系咪因为合乎当时嘅环境啦吓，当时 好开心咁样样， 系啊，即系当时成个环境都唔系太开心，咁唔知后佢就拣咗歌，然之后揾咗阿辉哥啦，辉哥其实都系我伯乐啦，刘卓辉老师一路都有联络，咁佢好感受到我写嘅嘢，佢唔知点解，咁所以变咗呢只歌， 佢都系喺啲 band 仔堆到大嘅， 绝对啦 ，Beyond 噶嘛，Beyond 系咯，咁佢知道晒所有嘢，咁其实佢好通透嘅，咁每次我写完有啲歌，佢都。一稿已经系咗噶啦，咁呢只系其中一只啦，叫做编程。 在遥遥长路里，天边海角在哪追？在茫茫迷雾里，几多山聚？在凌晨甜梦里，我听到呐喊声，如城墙门渐厚，打开。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鄭故事又見。上一集蕭叔叔同大家講咧，喺一個班房裏面點樣叫學生收聲 ？OK， 除咗 shut up 之外咧，呢、這個 shut up 咧的確係太粗魯啦。我可以上次講咗再，係 forgot something to share with the class， 有冇同大家要全班一齊講噶？或者 it's your own time you're wasting。另外仲有啲 expression 咧，其實仲更加常見嘅，亦都係更加簡單，其實唔需要蕭叔介紹，但係都即管講一講，順便講個發音。第一個咧就係、是、excuse me。Excuse me, okay, E-X-C-U-S-E-M-E. 这个当然就是不好意思阻阻你这样的意思。Excuse me, excuse me. 那我们可以连埋上一集讲的 Excuse me, I've got something to share with the class. 意思就是喂不好意思你是不是有想跟全班分享呢留意 excuse me, excuse, E-X-C-U-S-E 个 S-E 其实是 Z 音来的所以 Excuse me, excuse me, excuse me.Sorry, 亦都係 sorry, sorry, excuse me. 咁你可以愣埋 ,okay? Excuse me, I've got something to share with the class. 或者 sorry, I've got something to share with the class. 如果唔係叫人 shut up, 叫人喂細聲啲得唔得啊你可以話 keep it down, keep it down, keep, K-E-P, it, I-T, down. Would you please keep it down, okay?或者俾多一個 expression 啦，我行入一個班房，個班房非常之嘈過過咧，又企曬喺度，又坐唔定，跟住又不停傾偈講嘢笑咁啦。咁你可以咧就叫個 class to settle down，S-E-T-T-L-E down。譬如你話 I need everyone to settle down now，I need everyone to settle down now。呢個咧亦都係可以用嘅一個 expression。希望呢两集就解决到呢个听众嘅问题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改善民生系我施政嘅最终目标，让市民有更好嘅住房，打工仔有更多收入。长者有更好的照顾，青年有更好的发展。 特首刚刚发表任内第四份施政报告，新推出的政策措施怎样可以达至深化改革、心系民生呢？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今个星期六请嚟 行政长官李家超。 手下留情，内唔内情献。 朋友仔， 久唔久 倾下偈。 好，嘉怡，咁今晚咧，我哋就继续由阿 Alan 布志伦喺度啦。头先又讲咗啊，我真系有啲庆幸， 即系夹到 band。嗱，我又中意玩音乐，但系好可惜，我唔识得任何乐器，所以我就冇呢个机会去即系经历一次啦。咁但系。即系 Alan 喺咪后都讲啊，其实好正常，即系人就 系 咁啊。 我都觉得 Alan 讲得好啱啊。其实因为缘分呢啲嘢真系冇得控制噶嘛。咁、 啊、 你成日一齐嘅一班人，你经历住一个即系、就是、一个你嘅成长或者你嘅时代变迁，所有嘅嘢你都系会一定会有分别噶。个即系大家缘分系整定，我觉得 系咯，好似一部戏啫嘛。连戏都写咗咁多部啦，何况真实嘅人生？ 系 咪先？即系更加系更加真实添啦。 嗯， 即系所以我觉得都系一个起承转合嚟嘅人生。 对你有咩改变咧？就因为后来你就自己开始个人发展啦，都不经不觉都走咗几耐， 一七年 啊嘛，你系嘛？ 系啊系啊， 即系都有八年。好啦，呢个即系离合到你个人发展当中，对最令你领悟到嘅系咩咧？ 其实唔系想个人发展嘅，唔系想嘅。只不过是既然在一个团体里面那样东西得不到满足感又或者自己觉得不是开心即是我想住最主要啦不开心啦。 嗯。 那找一个方法去继续做音乐希望可以令到自己开心一点。 哦。 是啦。即是我没有特别大野心、哦、我不是说想、我想拿、十大中文金曲男歌手、嗯、没什么这个想法。 嗯。 一路都只是想做作品。 嗯， 即系希望自己唔好停咗落嚟啫。即系因为有时你去到某一啲阶段咧，你唔好讲领悟啦。我啲故仔想讲，有阵我想抒发。 嗯， 咁我就 其实我最叻就系唱歌、创作， 嗯， 即系做音乐。咁但系或者我想讲一样嘢，其他人唔想讲咧。咁， 嗯， 你唯有系令点样令到自己开心啲，就冇我咪自己做咯。 咁咪系咪先？其实真系唔即系都有一个困难嘅，即系你要去表达一个故事啊，即系你想讲一个故事，咁你都要冚晒所有人， 即系 大家都想 OK， 咁呢个系真系唔容易噶，嗯。 你谂下啦，唔好讲你头先，譬如 Benny 头先你讲话你冇夹过 band， 喂，唔好讲夹 band 啦，你男女两个人成日都咁 sweet 咩？系咪先？ 嗯， 即系你我谂大家都明啦，呢啲系咪先？我谂大家听众即系都应该都明噶啦，你冇可能。日日都仲系黄金期噶嘛， 嗯， 你梗系有樽颈位啊，又或者其实合久必分呢样嘢，而家咪即系绝对系明咯，因为时间过得太快， 嗯， 系咯咁样咯。 咁啊，你点样过到呢段时间？ 我真系自己做咯，就 keep 住一年都起码，即系自己同自己讲，起码都要有两三只歌， 系 有歌出，即系对得住自己先咯。系，即系我同埋好得意，成日都即系呢，這个。重新出发呢样嘢咧，喺嗰段时间咧，经常都做访问啊，就哦 ，Alan 又咩又 Mr 又几时重新出发？哦，呢个都听到唔知几多次。之后咧到 Alan 啊，你而家又重新出发啊，而家今次又经历变化，跟住啊，今次咩？我其实我真系听唔少噶啦呢样嘢，所以咧，我对呢个重新出发呢四个字咧，其实系即系唔好抗拒啦，系。哎， 都是咁噶啦。 如果唔使讲，唔好讲啦。 通常都是咁嘅， 系啊， 通常都是好凉凉地啊。 系啊，即系我自己又 自己立志好啦，听日后再嚟歌。 系啊，系啊。 但其实我哋都系安高人紧嘅。 其实我觉得咧，我根本都冇停过，所以我唔想，我就唔想将自己摆落去重新出发嘅呢个角色里面咯。 嗯， 即系重新出发系你系有筹备，你有晒概念，我要一嘢起步，一嘢要爆，我系要去中，我有目的嘅。咁或者叫重新出发，咁但系我重新出发咗好耐，咁我觉得唔紧要，得唔得到啲乜嘢，我个目的系点乜嘢都好，但我系一路都喺度跑紧， 嗯， 而唔系其实无啦啦。途中根本上已经去咗第二度咁样，即系我觉得我自己都冇行到去第二条路度。 系，喂，艰唔艰难咧？ 艰难，你谂下，开头自己首先讲自己先啦。你之前一路都几个人喺隔篱， 嗯， 所以变一个人， 嗯， 你谂下几难挨啊？即系其实系好痛苦嘅，即系唔享受嘅，因为你每次做任何演出。就算你几咁大家唔开心都好，你都起码有人陪， 嗯， 点都好。但系咧，你去到自己个人咧，孤独感咯， 嗯。 咁但系咧，发觉呢样嘢久而久之咧，系会习惯嘅， 嗯。 而习惯咗，你就会睇翻，其实哦，原来你咪成长咗咯，你唔应该有依赖呢样嘢噶嘛， 嗯。 作为一个或者歌手又好，一个即系自己叫慢慢长大咗，即系我代表我自己。其实我去到最尾。你都是讲你自己，咁你自己，你一音乐一起，其实就是自己的世界噶啦， 嗯， 系啦，观众一个好，一千个好，一万个好，其实你都是要唱好佢噶啦，唔会话因为得一个你求其唱，即系唔个态度唔系咁噶嘛，咁所以其实去到最尾都是音乐一起就 roll 咁解嘅啫， 嗯， 系咯， 即系都系咬神牙关冲过去嗰只啦， 所以变咗就是由我有做自己个人嘅演唱会开始，即系因为有时做好多啲宣传啊、演出啊，自己个人多咗啦。去到做自己第一次嘅个人演唱会嗰时候，我喺第一场就喺海洋公园一个唔知咩怡庆坊嗰度做，嗰时哦得啦 get 到啦， 嗯， 即系 get 到我一个人，其实我都可以嘅，系啦，我可以一个人嘅，咁， 嗯， 咯，系， 嗯， 啊， 系，喂，你系即系嗰啲。迎来顺受啊，定系你都会有嗰啲思想风暴啊，抑郁低潮啊，你系边一款人嚟噶？ 绝对唔系，头先你讲咧，全部都有啲啦，经历变化咯。 唔系，我谂系冇一个特定嘅，永远都系嗰个状态咯。 系 咯，即系一定会突然间无端端。 因为创作人都系偏感性嘅， 感性，抑郁梗有添啦。我直头有一年系食药啊。 哦， 系啊，有一年系就系、是、因为处理紧乐队一啲低潮，因为要交歌债，咁啊个个都各散东西啦。但系主力嘢不嬲，以前写歌嘅都系我啊。咁啊要 fulfill 到唱片公司嗰段时间，我要真系要交到好多歌，系 which is 唱片公司要接受。咁嗰阵时我就摆咗好多心血时间做好佢，但系自己一个人咯。因为大家都已经各散东西，但你要交咗嗰啲货，咁嗰段时间咪 depression 咯。系啊，好 depression 啊！嗰时真系要系无啦爆喊嗰啲嚟噶，自己突然间， 哦系啊， 经历咗呢段时间就系啊系啊。而嗰时就好似好咗，有啲朋友咯，有啲中学同学啊，有啲加拿大 friend 咯，就陪。反而啲最年轻嗰时 认识嘅朋友 就反而就陪我最多。 哦，系嗰段日子真系一起走嗰啲日子啦，嗰段 系啦，嗰段其实系如果你讲难啊，真系嗰段最难啊，即系喺编程开始个，即系写编程呢嗰段时期嗰几年，加埋就系交歌债。嗰时间最难挨。 我一个在途上，尽显荒凉。似飞了的神鹤，慢了半响。曾经千夫赞赏，如今要吃败仗。残忍的真相，即使牵强，亦叫真相。那天如万能侠。并肩的磁场，已失散的同伴，另有理想。如今奔走远方，没有事态动向。无言的我，就似在隔阂中搔痒。我是悍将，当天风光里满天翱翔。但是今天仿佛只走到错的方向，从前鼓掌，从前金掌，历变风霜，现时风霜，忘我就像勉强，只可轻轻地开到一扇窗。我是同像，亦有妄想，常担一边养伤，但我仍有倔强，常常心痒，为震撼自制我阵样。我是悍将，当天风光里满天翱翔，但是今天只想找一个对的方向，声音哼唱。仍然在坚守，要见尽真相。白夜再想，飞天变海角，每天较量，实现我想，这光线一生没转向。从前鼓掌，从前金掌，历变风霜，就算风霜亦向但。 但你又冇谂过离开呢一行， 我而家会谂嘅啫， 系啩？ 唔系，即系冇得谂嘅。其实有可能呢行已经唔需要你咁样。 但系我谂系好得意嘅。有时咧，有时有啲嘢又好似系整定咁样嘅。你想离开又突然间无端端啊，又有啲嘢，咁你又好似又离开唔到住咁样咯。 系咯，我觉得都系你。冇啊！你講真，而家譬如做叫做歌手啦，你有隻歌擺上 YouTube 就叫歌手噶啦嘛，係咪先？咁其實咁我都叫做寫咗咁多歌，唱過咁多歌，我話離開咗，係咪啲人已經當我唔係歌手？其實都唔會噶嘛。咁所以都唔係我揀嘅，你唔離開。只不過我想唔想繼續做音樂，即係我係有。其实有冇唱片公司，而家都唔系做好大关系啦。就算我真系自己独立，我都可以约你哋访问噶嘛，系咪先？而家即系我觉得点样去界定离开定唔离开？就系、是、你仲想唔想继续创作咯？ 系咯。 咁但系我自己觉得，我就仲喜欢 写歌、 写嘢啊，或者唱故事嘅。 即係唱歌，我代對於我嚟講，好似唱個古仔，即係唱套戲咁樣，即係我仲係喜歡呢樣嘢 嘅。所以即係咁多年，嗱，雖然即係雖然獨立歌手嘅日子都唔容易過啦，但你都不離不棄喎，對呢一行。 我就係仲慶幸都咁多年都仲堅持到咯，係咁樣咯。唔知啊，到時都係 go with the flow 嘅啫，係冇刻意嘅。 系，咁算唔算系而家都系一个好艰难嘅时候咧？ 而家梗系艰难啦， 你有坦白。 啊，而家绝对系艰难啦，即系你好难去做宣传先啦，即系歌咁多歌系咪先？个个都出歌，其实而家根本系宣传紧一啲古灵精怪嘢多过宣传音乐噶啦，音乐已经好似另外一样嘢嚟，即系我。我觉得啦，我觉得好似变咗系你要成为城中嘅话题先至到你嘅作品，系啦。咁我谂以前或者好啲咯，你个作品出咗嚟先有兴趣听你个系边个，但系而家唔系噶嘛，即系而家个年代唔同 啊。即系你令我好感慨嘅，因为我咧嗰啲听歌大嘅人啦，咁我系听歌大到一个咩？日即嘅地步咧，就係、是、我每一個星期，我一定會聽嗰啲數榜節目啦。因為數榜節目就必然會介紹新歌啦。咁我喺新歌嗰度，我咪即刻可以去聽到最快最新嘅歌，然後我又知道嗰啲歌手有咩新歌出。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個好健康嘅歌壇啊。我係聽歌，我中意嗰首歌，咁然後我去買佢嘅碟，或者我睇佢演唱會，我留意佢嘅嘢。咁我都好健康，因为佢有作品，而係個作品去帶動我呢首歌好好聽，所以我繼續聽佢。而家好似阿 Alan 话咗，我明啊，即系譬如你而家问我，有一个人走埋嚟同我讲，喂，Benny， 我想出唱片，你喺呢行捞咗廿零年，俾啲意见咁得，我都唔识答佢。 而家真系难嘅， 即系嗱，以前我都话你做啦，好嘢就有人欣赏噶啦，而家我讲唔出啊。咩叫做好嘢就一定咩有舍自然香嘛？以前会讲噶嘛，喂，而家死啦，我都唔敢讲。 系啊，系我有时好多啲年青一辈嗰啲，我系咪你识玩过我咧？应该会 系咧， 系咪咧？我都会咁样谂，即系但系点讲咧？叫做都做咗咁多年，去到最尾自己啊，都系过唔过到自己个关嘅啫。即系有时讲运噶嘛，都要系咪先？都讲运嘅。咁但系你。你过唔过？即系首先就 hold 住自己的作品质素先啦。系啊，即系譬如我新歌叫《如是因如是果》，咁我有时做 mix， 我搞成18个 mix 噶。咁其实有冇咁嘅需要咧？哇！或者我直头唱完一 round， 我系重新唱过嗰啲人嚟嘅。哇！谂听咗半个月都系唔中意，我重新唱过。其实而家唔需要咁，好多人啊 auto tune 啊，整完啊，好快出咗个产品。即系总之我人气有就总之有歌咁就咁样，但系我自己就过唔到自己啊。其实系睇自己啦。嗱，好坦白讲，我会觉得你 100% 喺靠呢个音乐行业系揾食嘅话咧，就好坦白讲就唔系容易噶啦，唔系净系做音乐咁简单噶啦，系啊系啊。但系如果多重發展啦，唔係淨係靠呢樣嘢啦，做其他嘢啦，咁啊， 做下評判啦， 咩都好啦，即係總之我覺得盡量唔好俾太大壓力喺個做音樂裏面變成個音樂質素差咧，呢個係我自己著嘅追求咯，一路都係希望係咁啫，打後發生啲咩事你冇人知噶嘛，係咪先？我覺得係啊，時代係不停咁轉變，咁但係我希望件事係都係有高低起跌嘅，即係有時啊，大家好失落。有可能有啲嘢又起翻咧，咁但系你起翻嗰啲就系、是、啊，就系、是、听翻之前，原来你都系一路都咁有心嘅，都系咁有诚意嘅，咁呢样嘢先至珍贵啲。 手机里翻看旧照，不禁再一笑。揾某年同日行，你就在对照。跟你的甜蜜片段，当日未能抹掉。东京那铁路未买到的车票，真想过山去旧照，翻看到心笑。不舍得怎可忘掉，记挂却自扰。如你现在仍看 着想集会否弃掉，再追到这晚上最终想到哭了，遗留下相机遗憾要处理，不预期结果到限期又记起又怀念你，只能讲当时曾对你心死，情愿为难地做戏，不过在某日记起一直逃避仍是你，只不过当时难再有转机，留低过遗憾各自远飞， 嗰兩個禮拜之後再錄過嗰啲嚟㗎。 嗱，呢只歌咧唔係我寫嘅，呢只歌我收嘅，因為我太多有時唱得太多人自己嘅嘢咧，太即係想有啲突破，就即係揾咗 Larry Wong 就收咗佢只歌。咁然後咧講個 topic 就係我自己想講，就講遺憾嘅，即係因果嘅嘢。即係但係即佢開頭唔係真係好刻意話講咁佛偈啦，咁啊著因果呢樣嘢啦，係寫下寫下啊。填詞人啊梁柏堅就話：不如就叫如是因如是果啦。 嗯， 因為遺憾嘅嘢通常都係有因有個故事性嘅。依只歌個故事咧，片面上就同埋 MV 都係講一段愛情關係，即係一對好熱戀嘅初戀情，好兩小無猜啦。咁，然後大家好 sweet 啦，去到大家成長咗之後咧，因為啲誤會啦，同埋有比較啦，事業上有比較啦，然後大家分開咗，一路都。即係好似做戲咁啦，冇聯絡。 嗯， 去到最尾成長咗啦，經歷咗人生成熟咗啦，遇翻係呢樣嘢咯。咁又覺得你錯啊，我啱，或者又喺度內耗咗好耐。去到最尾其實 at the end 都係多謝嘅，即係多謝人生有你嘅出現，有呢件事嘅出現。咁所以呢隻歌咧係我呢一個叫做中年人嘅一個 catalog， 做六隻歌，呢隻係第三隻。里面嘅其中一个讲遗憾嘅主题。 好，咁我哋咧就听下新闻先，转头翻嚟咧，咁 Alan 继续会喺度啦。阿嘉怡咧每个星期都带啲嘢翻嚟噶嘛。 系， 听下翻嚟继续讲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将会听朝九点至十一点之间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话受华南嘅东北季候风同热带气旋米娜嘅共同影响，今晚至听日初时，本港离岸海域同高地开始间中吹强风，预料米娜会逐渐增强，靠近广东东部沿岸。红磡一间打金工厂昨日发生劫案，警方拘捕七个人，并起回价值大约5900万的黄金。被捕人士包括六个43至60岁的本地男子涉嫌盗窃，另外一个32岁本地女子怀疑隐瞒疑犯行踪，涉嫌协助罪犯被捕，所有人正被扣查。事发在昨日上午11点几，警方接获红磡富恒工业大厦一个工厂的职员报案，说怀疑被十几个男子劫去大约65公斤重的黄金和大约20000元现金。 正在英国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斯托斯和英国首相司纪贤会面，并签署美英科技合作协议。特朗普说协议将会巩固美英友谊。特朗普和司纪贤都称赞两国之间拥有牢不可破的纽带。特朗普在讲话中感谢司纪贤欢迎他来到这个美丽的地方，形容自己对英国进行第二次国事访问是莫大的荣幸。他说英国是今年较早时第一个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的国家，两国之间的关系无价，两国政府正是令这种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司纪贤说美国是英国最大的单一贸易伙伴，两国在科技、金融、国防和能源等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今日达成的协议将会令几十亿美元资金跨越大西洋双向流动，是英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同类协议。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6,043点，升2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6,631点，升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8，日元148.01，瑞士法郎0.792，加元1.38，人民币7.108，英镑对美元1.358，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66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648.2美元，卖出3,648.77美元。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晚上9点，热带风暴米娜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370公里，即是北纬20.6度、东经117.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受华南的东北季候风和米娜的共同影响，今晚至听日初时，本港离岸海域和高地开始间中吹强风，预料米娜会逐渐增强，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会听朝9点至11点之间改发3号强风信号。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米娜会听日稍后至星期六初时登陆广东东部沿岸，同时将会受东北季候风影响而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移近珠江口一带。但是佢登陆位置同强度存在变数，天文台到时会视乎米娜嘅强度变化、佢嘅烈风区同本港嘅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系咪需要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米娜的外围雨带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料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星期六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可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转吹北至西北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星期六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可有大浪同涌浪。星期日风势减弱，但系仍然有骤雨。下周初天色短暂好转同酷热，中期天气显著转坏。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6%，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晚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在居屋显著增加的基础上，我们会将600表的配额由40:60调升至50:50，协助更多公屋租户变成业主，同时原有公屋流转给轮候申请人。 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千禧年代， 下午5点，自由风，自由风。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喺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手下留情，来唔来情牵？ 朋友仔， 久唔久 倾下偈。 咁我就透過我嘅劇本或者我想拍嘅嘢去講一啲我好想講嘅 message， 即係我都珍惜我哋仲有一啲機會可以做到呢啲嘢嘅，即係孤物論嗰個 message 有幾大，或者對個社會有啲咩影響都好啦，我都唔知啦。咁但係起碼我仲有個機會去講，譬如阿嘉怡你都有機會去演一啲角色，咁透過嗰啲角色係可以話俾人知一啲嘢嘅， 係啊，可以透過一啲。众生上去，即系演唔同嘅角色，就系唔同嘅人物嘅，即系呢个世界嘅人嗰啲经历啊嘛，可以俾人哋睇完有啲共鸣啊，或者人哋睇完之后觉得啊都 OK 啦，即系咁样。 唉，咁我哋都亦都好珍惜，仲有一个平台系可以讲下嘢嘅， 畅所欲 讲下大家嘅感受。 系啊， 头先阿 Alan 讲话啊，爸爸以前做收音机，即系收音机就有呢、這个。呢、這個魅力喺度， 係啊，可以分享一下嘢。 冇錯啦，咁啊嚟到最後半小時咧，就係我同阿嘉怡咧都帶咗啲嘢翻嚟嘅。咁啊，今日 Alan 都喺度啊，聽下嘉怡講咩先。 我咧就 我中意呢啲。 我啱啱咧 就翻咗盤。 唉，唔係，我啱啱咧就發生咗啲事情，就係咧咁啊。話説咧，有一日咧，我就去做法會啊。係。咁我就揸住架車。咁我就去紧法会嘅途中咧，咁架车突然间就闹脾气，佢突然间唔行，去到一个即系去紧大埔中，去到大埔途中嘅一条路，佢就突然间就跪低咗。咁跟住我就喺度谂，哎呀，点解会发生喺我身上？ 如是因，如是果。 唔系啦，如是因就系架车都年纪大啦。 系啊，呢啲我都发生过啦。 系果佢都要休息一下。咁我就喺架车嗰度，咁就冇啦。朝头早八点几，咁我就谂 call 车啦 ，call 拖车啦。咁啊，都好彩啊 ，call 佢架。 咦？我记得好似嗰阵时同你 message 紧嘅。 冇错，我本来仲同你喺度倾紧，唔知关于即系 呢个节目定唔知咩 呢个节目嘅嘢嘅。咁啊，倾一下就弯咗啦。跟住我就 话，咦？唔通个因系我？ 应该唔关事嘅。咁我就喺度等拖车啦。咁我就一路有挞嘅车嘅，一路继续挞，啊佢都唔着，咁我仲喺度谂，死啦，会唔会真系以后佢就咁样就离开咗呢个世界噶啦架车咁，咁我好啦喺度等，咁啊等咗，我谂起码都有20分钟，因为咧个拖车师傅话俾我听，全个大埔嗰招劲多人撞车， 哦，哎呀， 系入咗一个撞车潮嗰招，咁啊塞到爆。仲要系我撞完，即系唔系撞啊，即系我嘅车坏咗之后，我后面都撞车， 哦， 即系唔系关我事噶，佢即隔好远就唔知点解嗰度又有人坏咗车定撞车，咁啊 anyway 啦，咁啊好塞车，咁啊一路等啦，咁喺度等嘅途中我就不停啊，得意啊发生喺我身上，因为我系一个正能量小宝宝嚟，我绝对唔相信啲事会发生喺我身上，咁啊突然间无端有一个感觉就系塌车，即系停咗好耐噶咯。塌车真系塌翻张， 咁点啊？有冇 cancel 个？ 咁我又冇 cancel 嘅，因为我喺度谂佢塌得着一次啫，咁可能佢突然间又塌唔着第二次啦，咁啊，咁我塌着咗之后，我就转咗弯，就停咗喺一个路边一个避车处嗰度咁样。佢又唔系避车处，总之一个凹位啦。咁啊，几大嘅一个凹位，我就停咗入去。咁我停咗入去之后，咁我就喺度等啦，仲喺度怀念紧，又发生喺我身上噶啦今日。咁啊，突然咧就有架。旅游巴好大架嘅旅游巴驶埋嚟，咁佢一驶埋嚟，咁我又谂住拍喺我前面啦。咁其实嗰度都好阔嘅，好大下嘅。咁我就即刻，你想象下一个人有冇化妆啊，朝头早啊，咁啊即刻笃笃笃咁跑落去就敲佢车门。师兄师兄，我话你系咪谂住拍车啊？我话你介唔介意唔好拍喺我正前面啊？因为咧我嘅车一阵咧就会有架拖车嚟拖。咁我因为我都试过再挞我架车挞唔着啦，已经又再。咁我师兄就之后佢话：，喂你啊，我你啊，你出现， 诶又睇你啊，蒙美嘛。 咁跟住，佢嗰阵时未睇蒙美，佢未睇。咁我又问佢睇唔睇，因为我好中意推广我啲节目。 系啊，佢周街都 系啊，周围都会讲嘅。咁佢就话：，唔紧要，我褪前啲啦。咁佢就褪前啲。咁转个头咧，又有架旅游巴嚟，其实真系可以拍到喺我前面嘅，因为嗰位好阔嘅。咁嗰个人咧就同嗰个旅游巴讲咗，唔好啊，你唔好拍啊，佢要等拖车啊，咁样，咁啊好好笑地咧，就三个人，两个 两个司机大佬加埋我三个人就一齐喺度等我拖车。咁啊，大家开始吹水咯。咁啊，大家我真系觉得自己真系好男人嘅，跟住喺度同佢哋喺度吹水啦。咁啊，佢哋就话：，做咩啊？你去边啊？咁啊，我话：，我入慈山寺做法会。你信呢啲嘢啊？咁我都顺顺地啦。咁样，咁啊，讲一轮咧，咁啊，架拖车就到啦。咁啊，拖车就帮我顺利拖走我嘅车。咁我 call 的士，咁因为我跟佢都冇用噶啦。咁我咪照入慈山寺做呢个法会啦。咁我就 call 的士。咁啊，嗰个司机大佬就顶啊嘛。哇！你而家 call 车啊，有排都未到啦，出面又撞晒车，你有排等啊？我个 friend 嚟紧，兜我，我都要出去，我而家拍低架车，我出去噶啦，兜你入慈山寺啊！咁啊， 好中意，好豪气呢啲。 咁我就即系话，哇吓，唔好意思嘅，吓咩气啊？架车转弯到啦，咁我就即刻心谂，喂，好啊，多谢晒，多谢大哥，多谢大哥。咁啊，咁你系咪谂极都系谂住架私家车入嚟兜你？ 啊！ 点先系一间旅游巴？ 系大格嗰啲添啊！ 最大嗰啲 五十座嗰啲， 冇错啦。咁佢就兜有个大旅游巴嚟兜我入慈山寺，跟住我就系我话慈山寺嗰个系冇得掉头噶，因为嗰条路好窄噶。咁我就同佢讲，我话喂，唔使兜，大哥，真系唔好惊动到慈山寺入边员工，你一行山脚俾我落得啦。咁佢就话，送佛送到西嘅，兜埋你上去啦。咁样，咁佢就真系兜咗我上去咯。跟住之 后 喺慈山寺开咗门入去，佢就喺慈山寺，就喺个观音像下面， 掉头 就一架大旅游巴载住一个人入慈山寺。咁但係最得意系咩呢？喺呢个途中嘅过程，我哋有倾偈。个哥仔呢就咁话，佢话：其实呢我呢都由细到大都系读佛教学校嘅。不过呢我就而家又好少去再接触呢样嘢啦。佢话：但係你平时如果有压力啊，有性你又点啊？佢真系问我。跟住之后我就同佢 share 咗嗰啲，你知我停一停深呼吸大事嚟㗎嘛。咁我就叫佢你 download 个 app 啦，你要做呢啲啦，咁就分享咗呢个故事。咁我就係觉得哇，其实真係有时有啲嘢本来一个坏车系应该好唔开心㗎嘛，即係你又会好担心啊。但係佢连锁反应后面嗰堆嘢呢又真係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加而家叻咗，而家夹过佢。 一个剧里面其中一件事嚟喎， 系啊， 所以要送俾大家。 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I see skies of blue and clouds of white, the bright blessed day and the dark sacred night,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In the sky a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 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o you do? They're really saying, I love you. I hear babies cry. I watch them grow. They learnMuch more than I'll ever know,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The rainbow's so pretty also on the faces of all the people going by. 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o you do? They're really saying, I love you. I've heard my babies cry. To myself, it's a wonderful worl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嘉怡就揀咗呢首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最後就你揀呢個版本啦，係最係啦。咁啊，你最後就同佢哋拜拜咁樣。 我哋拜拜，跟住就 佢褪翻部車落去， 褪翻部佢哋褪翻部車落去，跟住我仲要喺個 thread 嗰度出咗個 post 去 讚揚佢哋 大佬，我同佢哋影咗張相。 哦， 係啊，咁就多謝。 咦，我上去睇翻先，嗰晚 係啊，佢個樣都好善良噶，兩個真 係。誒，我都覺得揸旅遊包嗰啲人好善良噶， 係啊，好善良啊，好好啊，真係。 你叫佢 download 嗰個 app 係嗰啲佛學 的？佢唔係佛學嘢嚟噶，唔關事噶。停一停深呼吸係一個教人哋即係分享，叫人哋做打坐。佢有一個聲音導航啊， 聲音導航， 即係又有一個係臨瞓前等你放鬆肌肉啊，係一個幾好嘅一個嘅打坐方法咯。咁佢。因为我最初喺度谂啊，佢哋会唔会 hea 我咧？即系我介绍完俾佢，即系大家有时冇计倾，咪攞啲嘢嚟倾啊，系咪啊？咁但系临落车，佢哋仲要问多句：喂，你话嗰个 app 叫咩名啊？咁我就知道，唉，真系 啊， 真系佢哋系真系 download 咗先， 系啊， 好啦， 几好噶，真系我都介绍俾你，叫停一停深呼吸，真 系叫停一停。 到我啦，好啦，我又系我每一次都系讲呢个开场白， 系 我讲嘅系同嘉怡完全唔同嘅。哎，咁啱咧，有少少雷同嘅，就叫做揸车。咁啊，小弟都经常会喺路上面即系出出入入啦。咁大家知道啦，即系我成日都 因为系你阿全啊嘛。 系啦，呢个第一啦，就系香港揸车就特别易燥底嘅，大家知道即系大家几赶时间啊，同埋大家几唔会让人啊，同埋即系 cut 线嗰阵几凶狠嘅啦。咁啊，呢啲一日都平均都遇两三四五次啦。咁啊，因为我有几样嘢我好憎嘅，第一我好憎。跟车太贴嘅，我好憎俾人跟，即系推尾，推尾 怼住你， 怼尾系我好憎嘅，超憎嘅，因为咧我觉得好危险。第二就系你咁赶，你推我都冇用噶，我系差唔多，我又唔系揸得特别慢， 尤其是如果 我又唔系揸得特别慢，我一睇，我通常问咗自己有冇做错先，诶、呢条路行八十，我咪行八十，咁你做咩要推我个尾咧？你系想我要让线定系拨？你一系拨我一笨咁样样，咁啊好易掹嘅，即系我哋三个都系揸车咁，即系 Alan 揸车，揸车好掹嘅。第二样最憎嘅咧就系、是。突然之间喺我前面 cut 线， 插入嚟， 插入嚟要我系打唔打都好，总之你突然之间你喺我前面怼埋嚟，要我搭车嘅，其实我又好猛嘅。 系 咁啊，呢个好啦。通常咧，我嘅处理方法就系咩？以前咧，岂有此理啊！咁我咧就通常都会咧，即系揸上前边睇下呢条友，对唔住，睇下呢位朋友个样系咩样嘅。 系 通常十居其十咧，你睇下佢个样几衰。即系你硬系觉得嗰个 cut 你线嗰个人个样好衰喎。好啦，咁我讲一个真实例子咁话说咧，早两个礼拜咧，咁我如常咧就揸车喺广播道翻屋企啦。咁、大家知道红隧口又系一个好好用斗狠嘅位嚟嘅、即系大家就 斗 嘅，老虎都唔让嗰啲啦。咁、我又系俾人硬 cut 咗一嘢。咁、我就猛猛地啦，燥燥地啦。咁、我咧就专登兜佢隔篱先。我就睇下。呢条有咩样嘅？我又系谂，睇下系咪我谂嗰个样咁衰？咁、我又正常速度揸嘅，咁啊咁啱咧，我又真系同佢部车平排。于是咧，我就另块面过去 望一望， 睄一睄咁啊！ 我当时吓一吓，哇！呢条有个样真系好衰 吓， 但我望到我自己，我当时真系吓一吓嘅，因为咧喺隧道咧咁啱反翻我自己个样， 哦、 即系我系望乘客位嗰边。 哦哦 一望咧，哇！我净望到我个样子都好衰， 因为你嗰个样好嬲，同埋好， 我又未去到好嬲，但系即系好特别嘅， 好我明白啊，好认真想去， 好拍戏嘅呢个画 身系啦，你想啤佢点？ 系啦，我想老啤自己，我望到我自己老啤人嗰个样子，好衰。咁嗰日咧，我有个好大嘅反思，即系 得意啊！ 我就写一篇文咧，即系 Alan 会写首歌啊，我真系写一篇文，我就讲叫做我所看不见的。个原因就系、是，我哋成日都睇到一啲你好憎嘅嘢，佢样衰，佢咳线，佢一定系三尖八角。你睇下嗱，系咪啊？一睇个样子就知道，就揸车啲品衰啦。即系我哋有好多呢啲，但系咧，你有睇到自己嘅样咧？我睇唔到嘅，即系等于咧，我成日都讲咧，我朝头早搭 lift 咧，你成日都觉得啲人啲样咧好嗱，我唔想用衰。但系大家啲样都系嗰啲大仇未报啊，好唔想翻工啊，争你几千万啊，即系诸如此类嘅。咁你试下，我都试过，我就系嗰日之后，我又系搭 lift 见到啲人入嚟，全部都灰口灰面嘅。咁我望一望嗰、那个，即系通常 lift 咧有镜噶嘛，我望下我自己嘅样子，其实我都系样衰嘅，即系都系黑口黑面啊，冇嚟精神啊，我亦都冇。人哋入 lift 嗰陣，我同佢笑噶。咁我憑乜嘢去論斷呢個人係佢樣衰咧？即係嗱，當然嗰個人 cut 我線嗰下，我條氣都係唔係好順嘅。但係我又心諗，係可能喺佢眼中，我個樣都係咁猙獰嘅咧。我都係嗰、那個，你睇下呢個四眼仔係咪啊？佢咪又係咁樣衰。即係當我哋去論斷人之前，我哋有冇睇下自己嘅面貌咧？咁呢個都係我係一個好簡單喺一程車當中嘅一個感受。唉，先唔好睇人哋先，或者唔好諗人哋咁樣唔係佢個相係咁噶嘛，係咪先？咁同埋大揸車個樣都係嚴肅噶啦，係咪先？ 定咗嗰下， 即係連阿 Alan 個樣平時咁 Q 嘅，可能揸車個樣都 係啦。 我揸車個樣好兇狠㗎。 係啦，冇錯，你喺倒後鏡見到嗰啲樣成係衰噶嘛。但我而家咧，即係由嗰日開始咧，我就提自己，雖然我唔係下下做到，但我提自己，唔好望，唔好諗，唔好假設佢係乜嘢。佢趕時間又好，佢乜嘢都好， 俾佢啦。 佢 cut 咗你，唔好望佢， 係 亦都無謂去從佢個表情或者佢個樣， 因為都冇意思 去論斷。係啊，你又好得幾多 咧？As I turn up the collarboard, my favorite winter coat, this wind is blowing my mind. I see the kids in the street, but not enough to eat. Who am I to be blind, pretending not to see them need? A summer's disregard, a broken bottle top, and one man's soul. 你讲开搭 lift 呢坛嘢咧，我其实咧又系会觉得啊，入 lift 咧，其实个个都唔讲早晨啊，又好似疏离咁样啦。咁跟住我有一日咧睇到有个 post 咧，我觉得好正噶。个 post 咧系一个 I 人写嘅，大家都知咩叫 E 人 I 人噶啦吓。咁一个 I 人就写话，其实佢朝头早起身真系唔想同人哋讲早晨，即系佢话好怕啲人咧。好熱切咁同佢講早晨，因為佢本身個性格好內向嘅，佢要的起自己嚟同你講個早晨回應你咧，其實佢好內耗啊。 哦， 咁跟住我就發現啊、哦，其實都係喎，即係學你話齋，其實有時有啲嘢你唔同佢講早晨，又唔係你即係唔係一定有一個啱與錯咯。我覺得最緊要就係自己。搞好自己先，即系唔好理人哋，即系你自己，你学你话斋，你 aware 下自己个样系咪太衰先？咁我就只系同自己讲，嗱，以后都唔一定要讲早晨嘅，但系不过你自己 aware 你个样系，起码你个人系开心仔，起码你个人系感恩咁样就 OK 啦。 系啊，都系呢个，我几认同，因为咧我都系唔中意讲早晨嘅以前，但系咧即系一样衰原来。即係個人好串，即係我啲咁嘅樣咧，又浮浮腫腫咁嗰啲咧。我以前翻工咧唔講早晨噶，但其實個樣好乞人憎。但係咧有時就係、是、哇，搞唔掂喎。咁其實調翻轉咧，你嘗試一下、哎、早晨，其實個樣慢慢會好啲。 係都係嘅。 即係自己調節翻自己啫。 係啊，其實都係調自己啦，你調唔到人哋噶，都係調自己啦。 係搞好自己先啦。 係， 喂，今日多謝 Alan。 多謝， 大家好， 好開心啊！ 好坦誠啊， 係啊，好純粹啊， 好純粹，真係好中意呢種純粹， 好純粹 啊！真係再下次再揾你上嚟傾下 偈， 如是恩如是果啊！大家記住啦， 如是恩如是果， 聽緊，耶！ 多謝報志倫，拜拜， 拜拜。